我忘不掉那些美好，过淋湿的夜晚，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， 夜晚冰冻时分，都是往事，都是寂寞， 感觉 都是夜归人， 点点， 但是别忘了还有夜歌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。我是吴周彤， 我们是流浪这座野地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 笑容要怎么 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。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 音乐，我们今天晚上就来一点慢摇的节奏吧。 一个人都习惯了。 我是陈晓。 到了夜里，除了收音机， 慢摇节奏呢， 也没谁能陪我。 人有关，我觉得他的音乐、他的氛围，其实都是很

怎么会伤心，又为什么叹息，今夜一去不回，时间尚早会和我拥抱。 相互了解， 真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一个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小孩只懂在你怀里，怀爱你要

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。有多远我们不知道，未来